今日是2021年9月17日，快必被还押的第374日。快必成日都说很开心有一班中童轮流来探他，其实不单止是中童，他们的另一半都跟快必很 friend 的。今日就是女中童的老公 L 相约中童 T 去荔枝角探快必，他们9点钟到达了登记，15分钟左右就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了。虽然人多，但是流程都很顺畅，他们入到去只是等了半个钟就听到叫 number 了，神速，好彩啊。今日快必就在4号窗，他们走入去窗口位的时候，见到快必和两位政治犯白鸽前主席苹果乐天雄一起慢慢走入来，他们就分开坐在3号和5号位，好热闹啊，大家都面带笑容，好精神。中同 T 同埋 L 都有同佢哋挥手打气，快必坐低之后，计时器一起跳，佢哋就即刻鸡都唔断啦。L 都有半年冇见过快必啦，所以今日特别关心快必嘅起居。呢排天气咁热，有冇饮多啲水啊？头疮好翻未啊？冇药膏搽咁惨啊？好暖男啊！快必话有头发，边个想生头疮啊？佢有谂过剃光头，或者可以解决问题嘅，但系担心出庭嘅时候法官认佢唔到，一阵以为走咗反，全球通缉佢添啊！寻日全港洗版嘅新闻，当然系万必保释成功啦。荔枝角政治犯船员听到呢个新闻，都感到相当震撼，有啲鼓舞，有啲羡慕，亦都纷纷向快必查询想取经。快必话自己都喺船上面，点知咁多嘢？而且万必都已经变翻素人啦，佢哋有好多谜团待解，最想知道万必睇开边位上司啊！呢两日落雨就凉咗少少，但系都仲系好热。快必话今朝已经放咗风，早上8点左右比较冇咁热，如果11点先至放嘅话咧，真系日日中一次暑，头晕作呕又作闷。暖男 L 又提醒佢要饮多啲水啦。其实一路倾偈嘅时候，隔住玻璃船员嗰边真系一个火炉老老嚟噶。快必成日都抹汗，佢哋亦都见到好多船员打大赤肋经过，通常都系大只佬，系太热定系想 show 下肌咧？快必写信俾同学，会叫佢哋老唔老以及人之老，当佢阿妈系自己阿妈咁孝顺。中秋节就快到啦，一班中童好有心，啱啱过去嘅周末已经提早同快必家人做节啦。佢哋仲准备咗珍藏嘅靓酒，待快必同老人家开怀畅饮。快必听到眼神流露喜悦，叫大家过好每一日，饮多两杯之余都要多啲行山，保持身心健康啊！佢哋都系快必之前嘅行山友，迟啲凉翻啲会更加行多啲山，放心。讲起上嚟，快必都好怀念同中同佢哋食饭、饮酒、行山嘅日子。佢话最开心就系一路食饭一路夹 band， 而家喺船上面就会同政治犯吹下水，过下日神。有事互質互片，既刻薄又搞笑，都幾有同中同一齊玩嘅 feel。面正是話一則啊嚇，話說 X 嘅膝頭哥就痛，去完醫院復診翻嚟，阿 X 就話啦：，唉，醫生話我隻左腳同隻右腳嘅膝頭哥嘅軟組織相差好遠啊。阿 A 話切咗佢啦，一了百了。阿 X 就話頂你個肺啊。阿快話切咗好喎。阿 X 話點好啊？阿快话有藉口早啲放出去，预备下届巴黎。X 话得啦得啦，唔使讲啦，合家产嚟噶，你哋成班都系啊。跟住成班合家产都大笑，真系一班面正，笑中有泪啊。中同听到都笑死，系咩系咩？乜平时我哋咁讲嘢嘅咩？笑声之中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，15分钟够钟啦。临走嘅时候，暖男 L 同埋中同 T 都将手紧贴喺玻璃上面，握起拳头为快必打气加油。职员过嚟催要翻入仓啊，快必亦都笑住咁挥手同佢哋送别。又到周末啦，大家 Happy Friday 之后，一有时间就多啲写信俾快必啦，话俾佢知你哋嘅所见所闻，做个笔友啊。你哋嘅来信对快必嚟讲系好大嘅鼓励噶。来信请寄到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如果想寄俾杰斯都得噶。快必喺开往拔摩道的轮船上超过一年啦， 呢趟旅程漫长而遥远，加上诉讼之旅风高浪急，所以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。希望你们可以 subscribe 他的 patron， 并且多些 share 出去，不要忘记还有在赤柱的私塾，他都需要你们的支持的，多谢了。